希望大家又发心学无量心，无量修心。不过我们的时间很有量，修心是无量，时间就是量，我们的量，是满积，我们剩下，半个时间我们已经有用，还我们要讲，第三阶段，还我们要讲一点点其他的三个无量心的修行，所以，我今天要讲完那个第二部分，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我们已经有说明。依照清净道论，依照阿毗达摩，在这个第二阶段修行人就严苛的说学怎么入定。我们已经有说明入定的条件是所缘要很清楚，所缘要很明显，心不能够入定在不明显的境界，在不明显的所缘。所以，如果多半同学还没有入禅定的经验，如果有入禅定的经验，那心已经有很熟悉禅定的境界，他有专注力，他熟悉禅定，所以在思维五个我们所喜欢的人物，还是五个我们所对我们忠心的人物，还是我们所导演的人物，在这个过程，因为他心变成很稳定，所以很稳定，所以他能够入定。条件是他一个所缘，他能够思维不断的不改变他的感觉，不改变他的心。我们已经有说明，感觉跟心就是一个过程。心分别什么？心分别第一就是在分别的过程，感觉是最重要的要素。如果感觉不改变，那心也不改变；如果心不改变，所缘不改变，那那个就是禅定的境界。因为心改变，所缘改变，那感觉也会改变，所以心不稳定，不稳定的心不能够入禅定。禅定的意思就是，乌巴尼扎亚，乌巴尼扎亚叫做我们，思维我们的境界很靠近，不离开这个境界，我们有处理障碍，无碍，这个叫做禅定。处理无碍呢，心变成清净，心变成清净，它能够联系不断的思维，他的境界不散乱，不混沌，这样我们是磨练禅定的座椅，联系不断的思维，我们的境界从很靠近，因为我们不改变我们的座椅，不被别的所缘，会受别的所缘的干扰，这是定的情况。因为心 受别的所缘的干扰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修定。在定的情况，已经心不能够受任何的境界的干扰，所以他联系不断的，视为一个境界。所以这种心变成很有力量的心，这种心才能够人苦能够面对所有的障碍，也能够很方便入内观的过程，就是此为无因的刹那刹那生灭。依照这个道理，阿含经连续不断的是强调，有定的心才能够如实观。如果我们没有定，没有办法如实观。什么叫做如实观？阿含经是说明如实观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个叫做如实观。如果没有定，那没有办法如实观。那修自性观的时候，如果还不熟悉定的座椅、定的心，那要磨练这种座椅，要磨练这种心，不然没有办法如常定的境界。那如果是修自性观的话，在破坏现实的过程，就是修自性观管理我们所喜欢的人物、中心的人物、我们导演的人物。今天早上大家有做自己的纪念，他了解什么是自性观。自性观就是超越喜欢不喜欢的分别，这样在自性观变成无量性。如果他受境界的染，他执着可以的所缘、可以的感觉，他集结不可以的所缘、不可以的感觉，那不是无量性。那这种心也不能够修心无量定。因为执着心的分别就是烦恼的根本。因为多半分别是靠喜欢不喜欢，所以要一定要超越这个境界才能够修是无量心的修行，利益自己，利益众生。那来磨练训这种稳定的作意、稳定的心，修行人不能够包从一个所缘到别的所缘，他要连续不断的留在一个所缘，这样在他的心能够培养这种常定的作意。他的想才能够变成很稳定，因为想稳定，心变成稳定，心就能够连续不断的念一个境界，不念别的境界，这样才能够入定。如果念 两个三个所缘在一起，那没有办法入定。一定要念一个境界才能够入定。念一个境界，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别的境界，我们知道，而且可以知道更清楚。不过不能够念，多境界在一起。念多境界在一起就是烦恼。我们的定的境界不明显，我们就很难了解这个道理。如果真念真定变成习惯，习惯这种修行，那这个道理就变成越来越清楚。念注意两个所缘在一起就是烦恼。念一个境界连续不断的，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别的境界，我们知道，不过不念它。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感觉，所有的思维，所有的想，连续不断的继续在我们的业处，这样在我们能够渐渐磨练禅定的座椅，处理烦恼如定。在定的情况，别的境界已经不能够干扰思维禅定的所缘，思维业处的过程。如果我们有培养这种座椅，稳定的座椅，那渐渐我们能够学留在禅定真天，心没有障碍。那重要就是了解这个道理，学，如果还没有得到禅定，学怎么磨练这种稳定的禅定的座椅。那修自性观的时候，如果要用自性，还没有禅定，没有培养禅定的座椅，而要培养禅定的座椅，那在修第二阶段的三个部分以后，就要加那个磨练禅定的座椅那个练习。这个磨练禅定的座椅的练习入禅定的过程，只能够出现在一个所缘。所以所缘，因为所缘是是无量心的所缘，是无量无量众生，在这个阶段已经修行人，因为他了解他有做自己的经验，他有培养平衡的心，在他所喜欢的人物、不喜欢的人物、中心的人物，他知道里面外面是同一个境界，所以他能够有直接到，虽然他还没有扩大他的所缘。第三阶段其实是跟第二阶段、第一阶段的联系，渐渐是一个过程。修明天还是后天，我们开始说明，我们说明第三阶段。第三阶段、第二阶段是其实是在一起。我们关于我们的修行的了解变成圆满在第三阶段。不过如禅定是在第二阶段。所以 一定要了解修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阶段其实是一个过程，这样在我们的所缘会越来越清楚，我们越来越容易入禅定、自心禅，所有的其他的三种是无量心禅。那，磨练稳定的坐意，入禅定，修自心观的时候，所以修行人一定要先是一个人物，很熟悉这个所缘，所以每次他念这个所缘，他会很明显在他的心前面。如果所缘不明显在他的心前面呢，他就不能够保护稳定的心、稳定的坐意在这个境界。所以最好是宣示一个人物，我们比较熟悉，我们很容易观想他。我们想到他就出现在我们的心前面，因为我们跟他很有缘。第二是因为磨练禅定的坐意，特别对那些初学者来说是很长的过程，不能够一天两天之内入禅定。如果没有过期的缘，如果能够这样做，我在我的小小今年教禅定有碰到一些人，他们一天两天之内能够修定，不过这是例外，很少这种人。如果能够这样，意思是他们过去生命已经有修。所以磨练禅定的坐意，平常对我们普通的修行人来说是长的过程，因为是长的过程，所以我们选择人物来培养禅定的坐意，这种人物最好要有动心的人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贪欲习气，关于异性会很容易出来，因为我们要思维这种我们所有选择的人物很长的时间，避免五盖的第一盖就是贪欲出现。修行人如果要用自心观入禅定，要选择动心的人物，为逆中就是逆中，为男中就是男中。不然我们思维我们的对象，我们的业处的脸面，我们会思维长的时间，那些贪欲的习气一定会出来。我们会开始注意他的眼睛美，还是他的头发美，他的口美，他的鼻子美呢？贪欲会出现，因为我们还不是罗汉，还不是佛。那这是第一条件，修行人如果要磨练禅定的坐意，在一个人物里面，他要选择动心的人物，避免受自心观的禁 第一任的人就是谭尼，第二条件是我们所宣誓的人物要，我们要宣誓活的人物。如果我们所宣誓的对象已经完成了，那我们不能够用它入定。未来你们如果你们有定，你们会自己知道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现在只是要相信是这样，未来一定会自己知道，不能够用完成的人物来培养禅定的座椅如禅定。我们不能够成功，可以修好多年没有办法成功。为什么？我现在不讲未来你们做自己的自己的经验有修内观，我们可以很容易了解为什么。第三条件是我们所思维的人物因为我们要思维他长的时间，我们思维他长的时间的时候，如果是我们的亲属，我们的母亲，还是我们的父亲，还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一定会，因为我们很熟悉他，我们一定会想他的不好处。每个人因为他很熟悉他的母亲父亲兄弟，他一定会也知道他们的弱点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弱点不是秘密，很清楚可以知道。所以如果那些意念出现了，会影响那个禅定的座椅，座椅会不稳定，修行人会发很多杂念的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这样做，他不应该这样做，他要这样做，那就禅定的座椅在哪里不见，都是杂念而已。随杂念那就没有办法入定，不随杂念才能够入定。所以最方便是用一个人物我们比较能够尊敬，我们注意他。我们虽然每个人除了佛以外有他的弱点，连罗汉还有一些弱点，只有佛没有弱点，因为他的波罗蜜圆满。每个人有弱点，不过他的弱点不要太明显，这样我们不能够起很多妄想，能够练习不断的思维对象用一个心。所以最好是选择我们所尊敬的人物，老师还是禅师，还是这种人物，我们知道我们思维他的时候不会特别想他的弱点，所以母亲父亲等等不是很适合，但入禅定的方便。特别一些人会很讨厌自己的父亲还是母亲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人？一定会有。 那些三种条件要特别注意，然后怎么做？那禅定的条件我们已经有说明，身体的姿势稳定是为方便，身力跟心力要，除了我们的对象以外，不能够注意其他的境界，外面的声音等等，外面的颜色，连续不断的念一个境界，然后念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也不让心散乱，不让心昏沉，念现在的境，修行的方便的经验，不让心跑到过去的境界，不让心去未来的境界，留在现在的，业处的经验，不像过去我有见过这个人物在哪里，我有跟他吃饭在哪里，我有听他的话在哪里，不会这样想，只是用，一种感觉来思维这个人物。如果感觉来培养稳定的感觉，那四个缘就是方便。你们已经有学过，你们已经很熟悉他们。对于这个人物，你们也是用四个缘。念这个人物的时候，那不一定需要经过破坏限制的，不一定要重复，因为你们已经有做，慢慢可以习惯，所以每次你们念这个人物，不一定需要，每次第二阶段观想5个你们所喜欢的人物，5个中心的人物，5个导演的人物，可以直接从自己转，玩那个所缘入定的方便。所以一方面可以练习，第二阶段的前面的部分，破坏限制，三种人物，一方面可以直接从自己到那个你们所用的人物来入禅定，一次这样，两种修行可以配合在一起，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境界，自性观的境界，只是要入自性观的定，那就不能够改变所缘。不能够改变所缘，只是方便而已。那个人物不是，只是方便来入定而已。是方便来培养稳定的感觉而已。是无量心的所缘，还是无量众生？他那个人物其实是代表无量众生。不过无量众生这个概念太抽象，所以心没有办法专注。如果他还没有入是无量心的定，没有办法专注这个所缘长的时间，因为境界不明显，他就会昏沉。所以这个人物只是方便而已。那为多半东西如常定的过程，没有那么容易，要 长的时间练习。如果很多参加者是用别的禅定的方便，好像阿那巴念，有的时候可以用阿那巴念，有的时候可以用自心观，不过不能够混在一起。来，初学者来说，入禅定还是阿那巴念熟悉比较容易，自心观，如果没有特别跟自心观缘，那没有那么容易。不过虽然没有修自心观，在定里面渐渐准备这个境界，还是受很大的利益。多多修习惯修，那些好处虽然境界还不是定的境界，不过是中辈定的境界，渐渐如果多练习，座椅变成越来越稳定，心越来越不散乱，那一定可以收很大的利益。因为这个所缘，无量所缘，无量众生，是跟智慧，我们明天要重复讲，跟智慧是很特别有密切的关系的所缘。我们已经有说明，爱清净的爱是我们的心的最漂亮的境界，让我们的心最容易感到快乐，感到清安。心有快乐，心有清安，它很容易成就定的修行。心没有快乐，没有清安，所有的禅定的方便很难成就，没有办法。现在到这里为止，我有说明，第二阶段。关于那个第二阶段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大家可以用。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，你们这个人他的重要是你的心能够连续不断的留在一个感觉，你只是用这个人来让培养这种稳定的感觉。如果你的感觉很稳定，那你已经不需要这种人。了解？可以，不过这个修行很有次第，这个次第很有意思。你准备你的境界，那个第三阶段我已经有说明，第三阶段跟第二阶段其实是一个过程。然后你修第三阶段，如果你有定，你的所缘变成 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，明天我有说明，就是十二个所缘，在十方，十方里面，那变成120所缘，四个缘，那变成480所缘，480次，你可以入定出定，那你的心变成很柔软，你的心很柔软，那你在内观的过程很方便，你能够思维在定里面所有的境界转，从一个所缘到别的所缘，从一个定的境界到别的定的境界，依照你的意思，所以也是准备你的内观的境界。如果你执着常定，你也不方便修内观，了解？所以最后我们明天还是后天渐渐要说明，最后你要思还是要思维这个能观能观自心的定的心为无常苦无我，佛在菩提树下就有这样修，因为他了解这个常定的心你还是无常苦无我，所以他超越世间的境界，他是用常定来超越世间的苦，世间的境界就是苦无常无我空，四无量心的定是最好的方便，因为它的智慧得别法大，因为所缘无量，涅槃的智慧也是无量，所以涅槃的智慧的所缘也是无量，这是密切涅槃跟四无量心的修行的关系，所以佛有特别赞美四无量心定，四无量心用四无量心定修观，自心，我们是在学自经，自经里面也有这个道理，我们渐渐可以讲。那现在休息一会儿，神教有需要的话，那我们直接做自己的纪念，怎么培养常定的作意，不过慢慢做，什么都不记，先如果还没有前面的境界，那个破坏限制还不明显呢，先继续联系那个破坏限制的阶段，什么都不要记，那个破坏限制的阶段特别管理敌人是很重要的，如果这个境界不明显呢，自心观的利益就不会那么大，如果这个阶段很明显，自心观的利益还会很大，虽然还没有得到常定，利益会很大，所以要特别努力，在思维导演的人用平衡的自心观的心，